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嘿、hey, 各位，又是一个明媚的清晨，欢迎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周三了，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哎、hey, 我们先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放开你的心。 为什么抱着怀疑，爱并不是都自私自利，虽然难免一些坏记忆，让爱情失去吸引力，不再有趣，其实还是要过下去，不管是笑或哭泣，所以别停止好奇，其实生活充满惊喜。灵奶太近太难以呼吸，重复每一天整齐划一，到底你是独立个体还是机器，不管是谁都有权利选择心情高低，所以快跳起荆棘，明天的精彩可以预期。Yeah yeah 跟过去道别， Yeah yeah 跟我的感觉， Yeah yeah 跟过去道别，跟过去道别，跟着我的感觉。 王力宏这么帅一个大帅哥在你旁边说那就放开你的心，你到底会怎么样？是有点这个怎么说神色发抖呢，还是会真的千万不要放开我的心这种感觉？ 我选彭于晏。 不会吧，王力宏面前你选彭于晏？ 就如果王力宏跟彭于晏让我选的话，肯定还是选彭于晏啊。 我选王力宏。 就没有想到我有这么脑洞新奇的答案吧。 对啊，因为王力宏唱歌还是好听一点啊， 不按套路出牌。 是的啊。好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我们今天呢一开始就用王力宏这样一首歌曲放开你的心，但是我们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抓住你的心了哈。 嗯， 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昨天的小凉风一吹，大家已经感受到了降温的威力了。那么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7.7度。今天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呢，本市的扩散条件非常的优越，早出门的朋友依然可以看到如昨天一样的非常天高云淡的好天气，天气晴爽，阳光明媚，适宜大家户外活动。 当然呢，由于近期的气温走低，天气呢明显转凉，所以呢早晚体感大家的视觉非常非常的这个凉的，所以呢这两天估计是感冒有可能会高发的时节，所以请大家来注意添加衣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的多云转晴，北风二三级见4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呢是晴天，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4度，最大相对湿度是55%。湿度呢不算太大，但是气温确实有点低了啊。 我昨天啊真的是可以称得上是史上最失败的一个穿衣的典范了。 我 穿了一个镂空一点的毛衣。但是呢这种穿法就是你在室内，因为你穿的是毛衣，所以它就很热，不停地被捂出汗。但一旦你到室外，因为它镂空，所以你知道昨天那个风一吹吧，我就跟没穿衣服似的，特别冷。 是你没穿衣服，而且你会发现刚才捂的汗基本这个时候都派上用场了，是吗？ 对，希望我不要感冒吧。 所以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学习这个鲸鱼的错误的穿衣典范啊！但是大家还是要多注意一下身体。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排行榜的这个情况哈。 今天哪些签到前十名的朋友上榜了呢？昨天很多朋友在结束了之后向我们索取了一下歌单哈。那么忘了提醒大家啊，很长时间好多朋友就说你们节目会发歌单吗？会跟老白他们节目一样吗？ 当然会发呀。 是有的，你们都忘记了。每天差不多在12点之后，就是下午的时候，大家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其实就可以索取到我们当天的一个歌单了。 是的啊，这个歌单呢每天会及时更新啊，而且呢所有的好听的歌曲基本都在里面。我们会发现呢每天大家在参与互动的时候呢，当时互动的人还挺多的，但是一旦节目的结束之后呢，第二天你会发现增加了50多条，基本都是歌单 索取歌单。来看看签到前十名，今天第一名好像是个新朋友蔷薇，第二名高涛，第三名是赵凌璇，连续两次上榜了，第四名江中草珊瑚同学，第五名是资 W。 好，再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的朋友啊，来看一下，哎，我刚才好像不小心把他们点走了哈。来看一下第六名到第十名分别是夏雨，第七名是 Walker， 第八名费劲，第九名是梦幻 Monica， 以及第十名李丽。来恭喜以上上的十位朋友啊， 恭喜恭喜，各位已经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了。今天一开始就要先给大家送出我们的话题关键词。 大家可以现在来关注一下误会，来索取一张照片，来发送一下误会索取一张照片，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在里面哈。为什么这样呢？我觉得最近特别有意思，是这张照片当中其实就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就是他跟他妈妈说，妈，我跟你说啊，这个你艾特所有人，你艾特人，然后这样的话，你就会索取到所有的东西。然后他妈妈说，什么艾特人？你现在这小孩子越来越不懂事儿了。我们都是中国人，你艾特什么人？他说，妈妈，我那个艾特人不是艾特。不是一个圈儿，他是真的就是圈里，所以叫艾特人呢、 那就不是艾特人，到底是不是艾特人呢？各位发送误会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索取这个莫名其妙引起的误会了。 所以我就觉得呢，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会有一些莫名其妙引起的误会，你可能本来不是这个意思，对方呢却恰恰把你的意思理解成另外一种感受啊，所以呢也会让你觉得莫名其妙，但旁边人却看得哈哈大笑的感觉哈。 那今天大家想起来哈，你有哪些莫名其妙引起的误会？比如说跟同事之间的，跟家人之间的，跟朋友之间的，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名一样，可能一开始看到的时候你在想说，哎，这首歌应该讲的是，其实它讲的是 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李荣浩的《王牌冤家》。 Thank you.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Blue 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One Love， 这首歌曲呢应该会引起一波人的回忆杀。王景言说这两天都在男团回忆杀嘛，昨天前天是西街和后城，今天寄出了 Blue， 好带感啊。 西街和后城是什么？西城和后街。 哦，西城和后街。西街， 哎呀，救不了了，这个莫名其妙引起的误会啊。 后城，哎，不错啊。 西街和后城，明天还有后街哈。 后街， 各种给大家送出来这个男团的回忆杀。 让你这么一说，明天还得再送后街男孩的歌曲啊。 我觉得可以这样，就明天我们就聊说那些让啼笑皆非的口误、 误言等等啊。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我们说到其实跟误会有关系，就是今天呢，我们大家可以发送误会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去索取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当中呢，应该很明显的在说出。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关键字在哪里？因为这个应该是这一条朋友圈是上了微博的热搜榜的哈。 嗯，那么就是莫名其妙引起的误会，已经看到很多人的答案了。 是 平行世界跟我们说，我上周末去参加同学的婚礼了，地点写的是白鹭江西餐厅。 嗯， 哎呦，想着好洋气呢，婚礼吃西餐呢，去了之后发现是白鹭江西餐厅。江西 餐厅， 好辣。 好的，你也可以喝点这个什么瓦罐汤之类的哈。小人涂鸦情呢说和小儿子说这是眉毛，儿子跟我妈妈说这儿有毛。 这是眉毛，他说这儿有毛 啊啊啊！ 这是眉毛，他说、 啊、眉毛 眉 毛, 眉 毛，他说这 有 毛、 啊、 有 毛哦，我终于听懂了。 我觉得你孩子其实说的也挺对的哈，这关键是看那个轻声点的哪个地方，对不对哈？ 凯莉跟我们说，有一天跟堂姐在看周杰伦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然后堂妹就走过来说：“你们看什么呢？”堂姐说：“不能说的秘密。”堂妹就说：“不说就不说，还不能说的秘密。”这真的是笑得前仰后合了， 有道理哈！哎，真的哎，这样说其实还有道理，就是 不说就不 不能说的秘密，不能说的秘密， 不能说的，到底能说还是不能说呢？ 对，那只能看这个堂姐是怎么跟你说的了哈。啊，再来看一下这个，哎，大家一直在 Q 在你刚才说是彭于晏还是选这个。 我选彭于晏、啊、 这件事情上， 但是我很有品位啊，没错、啊， 很多彭于晏的喜欢彭于晏的人都过来了，对不对哈？ 就梦，我看到王静这个真的好励志啊！ 嗯， 他说我也很喜欢彭于晏，梦想着嫁给他，后来照着他的样子找到了现在的老公 啊！真的吗？ 请问你老公还有兄弟吗？ 太厉害了！好了，欢迎大家呢把更多的这个答案呢发送到早安一秀的后花园当中，同时呢把那些莫名其妙引起的误会来告诉我们哈。继续我们来看一下。电视剧《王子变青蛙》这又是一波回忆杀将，开始翻拍了哈。 嗯，广电总局九月份的电视备案公开了，那么《王子变青蛙》在十一月份进行拍摄，预计拍摄6个月的时间，最后呢差不多总集在36集左右，所以明年我们就可以看到《王子变青蛙》了。 嗯， 还记得当时就明道跟陈乔恩在《王子变青蛙》当中的一些，现在看到那个就觉得真的是粗制滥造来形容，但当下真的觉得好好看啊。 还不至于好好看吧？ 就当下真的是好看的呀，比如说主角的名字。啊，情节啊什么之类，我就全部都可以信手拈来的讲给你听的。 嗯，但是新集呢跟原来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呢我把一首当时的歌曲也重新帮你们真爱粉找了出来，好不好？来自138 Club， 我们是可以全程跟唱的 真爱啊。 幸福是应该不会是当然，只怪我们都太贪玩，思念像云朵般柔软，而你轻轻躺在我胸怀，我像是任性走失的小孩，紧紧抱着孤单。我们都曾经明白，也都曾经遗憾，错过了爱就难以重来，不要害怕去坦白，怕容易 其实刚才我是故意口误的，你信吗？ 谁信呢？ 突然变成了一个小矮人俱乐部。 不，大家刚听到了吗？刚刚郭鹏介绍的是，我们来听这首 138 Club。 人家叫183 club 了，当时是因为这个男团的平均身高可以达到183，就是非常高大帅气的一个形象，所以这个组合就叫做了183 club。前段时间他们还重组来着。 是，那如果变成我的138 club 的话，我就感觉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啊。 这首真爱你会唱吗？ 我是被你遗忘的精彩，你却带着记忆离开。心跳是我们唯一的呼喊，提醒我们曾经相爱。你的笑像阳光般灿烂，小心翼翼藏在我口袋，在我脆弱时给你。 我们来听到的是1138、 不对， 是1838 Cup 的一首歌曲《真爱》哈。 不要说自己是故意的。 哎，我跟你说啊，就是如果大家能听出来的话，那说明大家还真的是1838 Cup 或者是这一部《王子变青蛙》的真爱粉，对不对？ 不，大家认真听的话，是说明大家真的非常认真的在听我们节目，所以应该不会错过今天周三小视频日的口令吧？我就随便说一句口令哈，看看大家能不能听出来。今天还真的挺厉害的呢。 你非要让这样让大家去猜的话，大家其实也并不想猜这么厉害的关键词是什么。 对，今天的关键词各位可以索取到我们周三的小视频了，而且因为昨天斗图嘛，斗图算我赢嘛，就稳赢对吧，就赢， 昨天 我不管，反正就是我 赢 了。 你 赢 了吗？ 就我赢了啊，大家都是 不跟你斗，不跟你斗，你赢了。然后呢， 那么今天我们来斗斗小视频好不好？ 好呀， 就我抛出来这个小视频就叫做厉害，所以现在各位发送厉害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索取我们早安音乐秀周三小视频日的厉害小视频了。 是的，这是静瑜精心为大家炮制的一段非常厉害的小视频，为此呢他甚至付出了这个全身都有汗然后还在外面为你我受冷风吹的感觉哈。 就一点也不需要付出啊，这个就轻轻松随便在路上走一走就可以达到的一个效果，反正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讲就是很容易。 哦，是，那你就是划水嘛，说的这么简单啊。 不，就本来这段视频我想叫月月鸟，但是被郭鹏强力 被我强力阻止的原因是因为我今天一会儿还有一段小视频，如果他叫的月月鸟，那我叫什么呢？ 就我叫厉害。对，各位发送厉害就可以了。 是，大家发送厉害到早安音乐秀的好花园啊，好花园后花园当中。所以今天这是我的专场，今天这是我莫名其妙引起口误或者误会的专场是吗？哈， 各位可以再继续跟我们互动起来。那些莫名其妙，你猜 他怎么说？ 哎，我问你开机密码，帮你找东西，你猜？ 你猜？ 就开机密码就是 N I C A I， 就是 你猜，就打一下，你猜，这还蛮有创意的。 这个太过分了吧？我觉得啊，这个我上次听到比较有趣的误会是，也跟我是差不多是一样的口误了，你知道吗？说哎，这个那个《西游记》的主题曲怎么唱来着？你挑着担，我牵着马。 啊、 他说哦，你挑着马，我牵着担， 咬鸭子， 就彻底把这句歌词给改变了啊啊！ 神秘的梧桐雨跟我们说，记得上大学那会儿，有一天跟一个室友在寝室，突然看到一只蜘蛛，然后我就大喊说：“屋里有蜘蛛！”正好我是有属猪，然后呢，我们俩对视之后就开始笑，好尴尬。 妍妍说，小的时候呢，爸爸跟我说要带我去鸟巢看看，我就说我要取鸟蛋。 就好开心啊，去取鸟蛋。各位生活当中莫名其妙引起的一些好玩的误会啊，比如说什么138 Club 啊，比如说什么刚刚那个叫什么来着， 刚叫什么取鸟蛋了啊。别想把我往那方面引，大家可以发送厉害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那么如果你要知道你是怎么厉害的话，我觉得这首歌曲送给你是再好再合适不过了，因为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你怎么不上天呢， 就主要是他们还模仿我们， 所以我根本不想把他们俩那段放出来， 就主要是他们还模仿的挺像的。 对，他们还假装电台 DJ， 还是听一下吧好不好，来自于 Mr. Miss 你怎么不上天呢，前面的这一段模仿电台 DJ 的片段。 秋雨表达的真心话，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爱要勇敢的说出来。 宝贝，没关系，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怎么样？你怎么不上天呢？ 我厉不厉害？就问你厉不厉害？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段啊，静瑜来回钻，然后你知道静瑜昨天为什么穿的那么少吗？是因为他最后一个真的钻不过去。 我美丽动人呢。 钻不过去你知道吗？所以赶快发送厉害 出来了， 发送厉害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索取到这一段非常爆炸的小视频了。而且刚才那个说我是广播界的韩乔生的哥们儿，你赶快出来一下哈， 口误太多哦。 稍后见。机会不能等，时间不能等，优惠不能等，超前一步的行动不能等。进行沃尔沃置换政策限时开启，最高补贴18000元，同享3年36期无忧购车计划，详情欢迎到店品鉴。 你天天看视频流量够吗？ 用移动网卡30GB 专属流量任意看。你天天上网流量够吗？ 用移动网卡1元1GB 任性。 移动网卡月费低至8元，热门 APP 免费刷，详询10086。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本市扩散条件优越，空气清新，能见度极佳，有利于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近期本市天气明显转凉，气温低迷，请大家注意添加衣物，防止感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新发地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7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7点到9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本周我们继续为大家盘点各地的特色美食。我们来到了湖南的长沙，那大家会想到的长沙特色早餐，对，就是米粉。走遍长沙的大街小巷，只要有人家的地方，就一定会有米粉店，而且每一家米粉店都是有自己的特色和风味的，给人的感觉大不相同。一碗米粉刚端上来的时候，可以看到一根根雪白透亮的米粉互相缠绕在一起，上面放着特制的酱汁儿，包括豆角、葱、辣椒粉、牛肉片、脆花生，卤香扑鼻，让人不禁流出了口水。那么今天早安音乐秀要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是来自李荣浩的这一首《老街》。如果去到长沙游玩，除了夜宵的麻辣小龙虾，也别忘了早起在一条老街当中品味一碗香气四溢的米粉，才是不枉此行。 一张褪色的照片，好像带给我一点点怀念，像为老爷爷买的热汤面，味道弥漫过旧旧的后院，流浪猫睡熟在摇晃秋千，夕阳照了一遍他眯着眼，那张同桌寄的明信片，安静地躺在课桌的里面，快要过完的春天，还有条。 长的过道两边，老房子依然升起了炊烟，刚刚下完了下雨的季节，爸妈又一起走过的老街，记不得那年的那一天，很漫长又很短暂的岁月，现在已经回不去早已流逝的光景，手里的那一张渐渐模糊不清的车票成了回忆的信号，忘不掉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想不起当年模样，看也看不到，去也去不了的地方，也许那 确实是一盘非常非常厉害的音乐早餐，是不是金鱼？ 嗯，各位已经发送厉害两个字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收到了我今天准备的小视频了。 对， 但是提前也跟大家预告了，因为今天 battle 大战要持续升级，所以我们的小视频也是有对抗在的。 是、这个、 那么我发了厉害之后呢，另外一个人就一定要在语言上压过我一头， 就是稍微占点先机嘛。你已经叫厉害了，而且你比我大概提前了15分钟放出小视频，对不对？所以呢、 哎、 我这一条小视频名字叫做更厉害。 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滑水之 小视频，所以各位 等，你先不要剧透，反正不是剧透啊，大家只要发送更厉害三个字到早安优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看看我这段小视频到底是我瘦一些还是静瑜更加瘦一些呢。 嗯，各位可以发送一下厉害或者更厉害到早安优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到我们今天的这个 battle 的小视频了。别忘了投票啊， 是 你到底站我还是站月月鸟小哥哥呢？ 你一定要站我啊，因为我更厉害一点哈。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音乐剧啊。音乐剧呢，《秋裤和擀面杖》今天开始呢在京津两地来巡演。这部剧呢，通过北漂的群舞的演员木心的喜怒哀乐，展现了当代青年的追梦历程，探寻了两代人的沟通方式啊。嗯， 可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剧情啊，这个不算剧透，就是剧中的这个女主角木心也是离开家乡，独自来北京闯荡，跟我们很多人一样。随着她跟母亲约定的回家的日期日渐临近，那么很多现实的问题就摆在她面前了。母亲就空降式的突袭抽查，使得两代人的分歧越来越大。所以呢，导演也说，其实剧中很多桥段都来源于创作者的亲身经历，那大家走进剧场应该也会很有感受。而他们希望传达的就是这部音乐剧不卖苦，不去卖北漂有多可怜呐、他们追求梦想有多辛苦，而是在舞台上用豁达和乐观的方式来表现生活。 说到北漂，我想起了薛之谦最近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我们来听听看。 风陪伴失眠的我，窗口就有等待的效果，已经习惯摆放好两人份的餐桌，这样看上去就不寂寞。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街上的人偶尔会模仿你小动作，轻而易举就能将我击破。那些承诺提起人是你还是我，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我以为我爱了就会留下些什么纪念那些曲折，我们快乐的争吵的不舍的分分合合，我还是撑着不说我应该平静为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是否有人在对街窥探我的生活，督促我别过得不快乐，一晃而过看不清的是你还是我，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我以为我疯了，你在提醒我什么，别再故意招惹，是爱过的美好的快乐的不是施舍，我还是撑着不说我可以平静的接受你离开了北京的。失去最爱的一个。 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 薛之谦老师唱歌呢还是比较深情的啊，这首歌曲呢非常用情的说出了那是你离开了北京的生活，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这张专辑呢整张专辑当中的歌曲的大概的风格都是这个样子啊。 不是这张专辑，是所有专辑。 好了，并不是吐槽时间了，大家可以发送一下厉害或者更厉害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索取今天的两条小视频。 嗯，会收到一个非常厉害的视频，还有一段非常划水的视频。 毕竟呢，你那段划水的视频也不怪你，因为呢，确实太瘦了那个地方，对不对哈？因为你一定要挤到最后一个地方，所以甚至连外套都脱不下来哈。 还有宫野彦明说，玲玲说这一票肯定投给静瑜啊，因为姚小哥哥你太敷衍了。 对，但是宫野彦明说郭老师你炸裂了哈。 但是还有许晨说郭老师的眼睛就不像瘦子啊，虽然只露了眼睛，可是一双眼就暴露了自己真实的样子。 杨小杨这句最逗，他说本来靠一只拧大腿才能够勉强开车，结果呢等红灯的时候看了一下那80%的白眼人，就是我那条啊，他说一下就醒了，麻烦更厉害先生每天7点钟发过来好吗， 叫醒功能哈。 好了， 待会儿见各位。 当全场目光随优雅外观一起流转，当肾上腺素与澎湃动力一道狂飙，所有感官翘首以待。10月18日 La Festa 菲斯塔即将魅动来袭。 北京现代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优质置换政策邀您尽享，即日起至12月31日，奥迪全系或其他品牌置换指定车型即获至高5次免费基础保养，更有全新升级的原厂延长质保服务及再制造5项工艺，让您驾享无忧。更多详情请关注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微信订阅号，或咨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授权经销商。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你爱我吗？ 嗯。 会一辈子爱我吗？ 当然。 那你会随时随地给我唱歌读书，陪我走遍海角天涯吗？ 这个 他未必能做到的终身承诺，上汽通用安吉星可以给你。即日起，上汽通用所有搭载车联应用的用户即可享受每年24G OnStar 安吉星车联应用流量终身免费服务。上汽通用安吉星，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呈现。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future's ready to shine.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we learn how to fly.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RCT 猫头鹰乐队带来的这样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When Can I See You Again、啊、当然呢 RCT 呢，你如果了解他的话，你会发现所有的乐队其实就一个人 每次我们都要破一下这个梗、啊、 对，要破一下这个梗。但是呢 RCT 呢携全新的巡演 RCT Cinematic Tour 四度来华，开唱了11月14号是重磅重返北京，登陆 M 空间，所以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他最新的这个巡回演唱会的相关的一些消息啊。 嗯，那么凭借一首 Fair Fuse 也是火遍了全球啊、嗯、同时呢大家可能更熟悉他是因为他为小黄人啊，还有蓝精灵、疯狂原始人、无敌破坏王等等的好莱坞电话制作过原声带， 是， 所以大家如果去现场听的话，应该可以听到自己非常多耳熟能详的一些金曲了。 是的，我估计呢现场的那种嗨的感觉应该是一波接一波的啊，所以大家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那些莫名其妙引起的误会，其实在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了这个我们俩的刚才那个厉害以及更厉害的两条小视频的时候，大家在间歇当中也不停地在给我们发最近大家的一些误会，其实看的其实还确实挺充满喜感的哈。 对，我看一下哈，像雅克西这个特别可爱，他说有一次我手里拿着太多东西，然后嘴里还塞着吃的，就边走嘴里就说过一下过一下，然后说的太快了，旁边的人就听成了过一下过一下就想一个人拎着大包小包从你旁边冲过去，过一下过一下一脸懵的看着我，在想 感觉在拍古装剧， 凭什么呀大早上的 肃静啊，巡回肃静的这种感觉。然后呢这个无萨不好啊、说前几年刚刚开始可以用这种饿了么这个订外卖的软件的时候哈、他说当时呢经常带饭上班，几乎不订外卖，所以他也不知道，有一天准备订个外卖的时候就问同事，哎，你平常一般在哪儿订外卖啊？同事说饿了吗？ 有点饿了。所以你在哪儿订外卖啊？ 饿了吗？ 我真的饿了，你还没回答我在哪儿订外卖呢。 是饿了么 哦， 他说非要把这个字儿整个拆分成饿了么才可以啊。 这也是一个挺好玩的误会啊。 是， 还有女孩可能会懂的一个梗吧、Alicia 跟我们说，一个女孩对另外一个女孩说我是木鸡粉、然后另外一个女孩回答说木鸡粉是什么？ 我只知道 迪奥红 色号是不是？这应该是这样吗？ 我是木鸡的粉丝。 对， 然后另外一个女孩听成了就粉色的那个、然后说我只知道迪奥红。 好，然后接下来这个我觉得基本的是今天的这个全场最佳啊、这个顺溜的辣妈说，我有一瓶老家拿来的辣酱跟同宿舍的室友分享，牌子是昆泰。后来有一天有一个同学说，哎，亲爱的，把你那个神犬辣酱给我吃点呗。 就昆就是一个就是土字旁，然后这边一个深的那个昆哈，太阳的太，昆泰神犬辣酱。 我觉得你真的是有点气皮狠的感觉了、 但我有一个能赢过你、就小的时候就是我爸爸带我弟弟去超市里面去买那个豆豉、回来要做那个豆豉鱼，然后我当年弟弟当时认字还不是特别全，他就冲到了货架边上给我爸指，爸，这是你的豆鼓鱼 豆鼓鱼是吧。接下来这条怎么样，大宝宝妹说，我儿子路过光大银行，那时候只有4岁，他说爸爸爸你看头大银行 头大银行一车厢的人都跟着乐了 很有意思啊。所以呢欢迎大家把继续更多的这个互动话题，那些莫名其妙引起的误会，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同时还可以发送一下厉害和更厉害，来看到两段非常炸裂的小视频哈。 就一段非常厉害的视频和一段空空如也的视频。 你别老把你那段视频形容成空空如也啊，划水等等词语不好。 也许是幻灭，一滴滴，一点点，一夜一片，分手了也不过300多天，可我却害怕遇见。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公演，

未必能做到的终身承诺，上汽通用安吉星可以给你。即日起，上汽通用所有搭载车联应用的用户即可享受每年24G OnStar 安吉星车联应用流量终身免费服务。上汽通用安吉星，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呈现。 17奥迪30周年，限购奥迪 Q7 多重购车领域从容立享，近月广阔天地，三十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18年精工细作，5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面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王府井西街、台机场大街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中国银行信用卡境外消费返现21%活动重磅来袭！无论您是海外留学、海淘购物，还是境外旅行，即日起使用中行指定信用卡境外消费，单笔返现最高可达21%。新客户境外首刷还有10%返现优惠，更有长城国际卓俊卡境外消费比比返现1%，境外 WiFi 免费租等多重惊喜。出国旅游就选中国银行信用卡，快通过中行信用卡官方微信“缤纷生活 ”APP 报名活动吧！详询中国银行各网点。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嘿、hey, 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我是郭鹏。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今天跟您说到的是最适合秋天的运动。我们说到的是爬山。秋天的气温给人感觉并不是非常寒冷，但是空气温度会随着山坡的高度的上升而递减，再加上早晚温差大，这个时候爬山的话还可能使你的体温调节机制不断处于紧张的状态，从而提高人体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所以呢，爬山对于心肺功能的锻炼效果是非常好的，你记住了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爬山歌单当中必须要有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朴树猎户星座当中的这首好好的。爬山的时候好好的爬，好好的听歌，好好的去欣赏景色。 Running Time。 好，刚才呢是我为大家送出的一段快跑，今天呢跟大家来快跑的主题，那是大家在秋季可以经常去做的一些运动啊。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段音乐以后呢，或者是刚才我们说的这段话之后，有没有一种特别跃跃欲试想去玩一下，或者是秋天出去嗨一把的这种冲动啊？ 多听听月月鸟小哥哥的话，秋天多出去运动运动，就可能会瘦成更厉害的那个样子啊！各位发送更厉害的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记住是更厉害，真的，很多听众朋友真的是 求生欲爆棚。 我要提一下 Master X 跟我们说。先发了厉害，收到了静云的小视频， 是 超厉害，很厉害，太厉害，非常厉害，好厉害，到底是什么？ 最后感觉已经绝望了， 是更 非常厉害都出来，更厉害三个字，更厉害。来看一下我，那大家如果想看到之前那一段静云非常非常瘦的一段视频的话呢，可以发送厉害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你不用说非常非常，你就直接说我是货真价实的瘦就好了，因为我特别就是佩服我们的听众朋友哈，经常就是一句话戳穿了真相。就虽然郭老师的这个视频吧也还蛮瘦的，但是 Sky HC 跟我们说，郭老师你的头围就暴露了你不是个瘦子。 但是 头围这件事情， 头围你是做帽子的吗？关注头围关注的这么厉害。那还有人呢说这个静鱼，说静鱼穿过最后一个杆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开心。 对对对，就是这个心态。因为没穿过去的时候特别怕卡住， 是，所以你还 穿过去了很开心， 所以你还把你的皮夹克给脱了下来、啊、 什么叫皮夹克？谁有皮夹克？没有 皮 夹克。皮 外套啊。好了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的互动话题是那些莫名其妙引起的误会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大家这些莫名其妙引起的误会，简直快笑死了。 好好笑啊！要分享一下。杨芳跟我们说，大学的时候我的室友老白，哎，是白洁的后花园的白，老白哈，姓白、啊。老白当时的女朋友叫杨飞飞， 注意叫杨飞飞，杨树的杨啊，这个飞飞 的飞对杨 飞 飞、 啊、 对、嗯，过了一阵子没听到他们的消息，我有一次就好八卦的问老白，哎，你跟你那个柳飘飘怎么样了？ 疯了啊！ 老白没有回答你说，就是因为柳飘飘，所以我跟杨飞飞分手了。 你那个柳飘飘，当时在想啊，我还有柳飘飘这么回事吗？ 然后我妈也是一个这样的，就是你提到这个，她永远会记得相似，但是不记得名字。 是， 就有一次的时候，我们两个去优衣库买衣服，然后她就觉得哎，这个质量还不错。啊，回到家之后就问你现在去那个酷一优再帮我带两件。 酷一优，这个好啊。 妈你真的是厉害， 这个直逼这个周杰棍的双杰伦了啊。孟潇潇说，有一次呢在餐馆，我妈忽然呢看着我说，哎，你仔细看还挺难看的。我想这真是亲妈，还哪有说自己孩子难看的。后来他又重复一句说，你仔细瞅还挺耐看的啊， 挺耐看的哈、啊，仔细瞅就东北人吧，仔细瞅还挺耐看的。 是的，好了，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这个答案发送到早安一秀的后花园当中，那些莫名其妙引起的误会。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了，来听到的是创业时代在10月12号东方卫视和浙江卫视同步播出的这部由傅瑶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这个创业时代的主题音乐。这次他们又请到了毛不易啊， 是毛不易现在已经成为了主题曲的专业户了啊。那这一次是为创业时代新唱了片尾曲，叫做从无到有。其实呢也是唱了关于爱情的故事，坚持甜蜜，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首歌当中找到满满被包围的安静的气氛。 该不该再等候？

There's no place I'd rather be in this world. Your eyes are where I'm lost in. Versace on the floor. 好感动，好感动。Versace on the floor， 在地上有件范思哲，你都不捡是不是啊？ 啊，不，我是 MUJI 粉，所以你是迪奥红吗？ 我是迪奥红啊。好了，刚才听到的是来自 Bruno Mars 以及 David Guetta 带来的 Versace on the floor。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榜。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哎，我们俩今天呢还是蛮高兴的，因为除了我们俩放出了两段炸裂的小视频之外呢，这个炸不炸裂由您说了算啊。 今天不炸裂，今天是厉害。 厉害啊！两段厉害的小视频呢，看到了很多人在这个。索取小视频当中的这种求生欲真的很有意思啊！ 刚刚说了什么真厉害、超级厉害，现在我收到了一个很是厉害， 对， 更厉害。各位发送就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那个更厉害。到早安音乐秀的后画面当中，就可以收到郭鹏的滑水小视频了。 哎，别！然后你发送厉害的话，你还可以看到这个卡在缝里这钻不过去的静怡、啊。 什么叫卡在缝里？我过得多顺畅啊！ 好了，我们来继续看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那些莫名其妙引起的误会，大家这些误会简直。是没有最误会，只有更误会啊！这个、 我看到徐璐这个， 徐璐怎么说？ 忍不住想要跟大家先分享一下。 嗯， 他说上学的时候，我利用假期在超市做糖果促销员。有一天，有个大哥过来问我说：“有冒凉风的糖吗？”我说：“这 什么叫冒凉风的糖？” 你听我说哈、 啊， 这品牌有徐某记哈、马某姐、阿尔某斯等等，大家都知道的。 嗯、 口味上呢有水果、奶糖、软糖等等，没有您说的那个牌子。 嗯、 大哥说。我要吃那种就在嘴里嗖嗖冒凉风的。原来大哥要的是薄荷糖 啊，薄荷糖，我还以为他要的是跳跳糖呢，就嘴里噼里啪啦那种啊。 不是嘴里噼里，他要有冒凉风的糖。 冒凉风的糖，好，这个不错。菲菲说，我们县城的这个商场的大屏广告呢，上面呢有这个郑少秋所代言的一款内衣广告哈、啊 嗯。 然后我看到以后花痴大叫，然后呢大叫了一声：“刘德华你好帅！”我老公在旁边默默看了我一眼，赶快丢人的走了。 这个太可爱了。还有样跟我们说，朋友上学的时候总是逃课，然后班主任姓田、 嗯、 有一天朋友没上学，班主任给爸爸打电话、 嗯、 刚开始打了几次他爸都觉得吵，后来直接接了之后，你好我是田老师、 嗯、 啊，爸爸说你个卖红烧肉的老给我打电话干嘛。 这一条疯掉了啊。 你要是笑出了什么声音。哎呀，今天是大家的误会，真的太好玩了。 对对对，你知道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吧。当时呢，我们全班的有一群小朋友周末呢要约的一起去爬山，你知道吧？然后所以当时呢就给其中一个女生他们家打电话，打完电话以后呢，就听那边陈静说：“喂，我们说喂，李彦威你在吗？”他说：“哎，喂，李彦威你在吗？”我们说：“啊，李彦威不在。”我们当时想装啥呀、啊、装？这时候有个男生忍耐不住了，就说。连伟装啥呀、啊？装的跟你妈似的。然后这个时候，电话沉默了三秒之后说：“啊， 我是李连伟的妈妈。 对，我是李连伟妈妈。李连伟不在，你有什么事儿吗？超囧。” 那些莫名其妙引起的误会，今天早安音乐秀想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可以继续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同时，我们今天的周三小视频 battle 持续进行当中，各位可以发送厉害和更厉害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别忘了给静瑜还有月月鸟小哥哥投票，看你站哪一队呢？ 嗯，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由关锦鹏。指导郑秀文、梁咏琪、白百合以及赵雅芝、齐溪、周佳怡、商天娥等主演的八个女人一台戏，近日呢是亮相了釜山国际电影节了啊！ 嗯，这八个女人都挺厉害的啊！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那这次是集齐了八个女人，可是这八个女人当中，好像每一个都各有特点啊！ 对， 而且都是性格非常强的那种。 哎、 那么她们也是以此为契机来描绘一幅演艺界的女性众生相，所以呢也是剖析女性的情感救赎还有自我和解的历程。 哎，是的，那好久不见的郑秀文这一次也演出了这一次的八个女人一台戏，我们来听到的是郑秀文当年的一首单曲《上弦月》。 已经看见上弦月，看它慢慢地圆，慢慢缺，缺着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了感谢。见到另一边，那里冬天会下雪，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给你的信邮票没有贴，一封封贴在我抽屉里边，望着窗外的小雪月。

即日起，上汽通用所有搭载车联应用的用户即可享受每年24G安斯达安吉星车联应用流量终身免费服务。上汽通用安吉星，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呈现。 巴达里奥莱三周年庆，尽享无限精彩！9月30日至10月14日，消费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银行刷卡回馈等多重活动等着您。京藏高速城中出口吉达，巴达岭奥莱。 17奥迪30周年，购奥迪 A5 诚意购车优惠为您所享，尽遇未来之美，三十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本市扩散条件优越，空气清新，能见度极佳，有利于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近期本市天气明显转凉，气温低迷，请大家注意添加衣物，防止感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5%。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舒曼是把浪漫主义风格发挥到极致的作曲家，他所创作的交响曲演奏难度极高，让人回味无穷。10月22号，蒂勒曼将执棒德雷斯顿国家管弦乐团，助力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系列重磅演绎舒曼第一、第二交响曲。潘德列斯基在近60年的时间里，为100多件乐器创作了作品，还为动画电影、木偶戏、戏剧、电视戏曲、小说、电影和纪录片创作了逾120首音乐作品。10月17号，这位多才多艺的大师将在国家大剧院登台，在庆祝自己85岁生日的音乐会上，执棒演绎德沃夏克第7交响曲。继续来关注，歌手刘思远的全新音乐作品《我的远方》已于近日重磅上线。这是一首励志音乐作品。刘思远说，他是一个行者，边走边唱是多年以来的切身经历。现代都市，人们或繁忙或平凡，或苦困或安逸，唯独不能忘却的应该是自己曾经做过的梦和那些青春激昂砥砺前往的远方。近日，歌手杨杰发行新单曲《男人有担当》，他也以这首歌道出无数男人心中的担当，唱响男儿责任。这是一首大气磅礴、节奏感十足的歌曲。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十点，悉尼；14点，葫芦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I'm feeling good. 醉，爱今天约会，爱看见你的腿，爱不是我太肮脏，是这画面太美，爱 baby 你就如此，爱亲吻让我无法平，爱不要让我等太久，你看起来很美， I'm feeling good。 姑娘做的拉菲，把你摇晃在我的酒杯，散发一点原理的香味，无法抵抗你的完美，我也想和你醉。Can you feel my heart, baby? Boom boom boom boom. Can you be my baby? Oh oh oh oh. I know I know， 在你心里一定认为我们非常的般配。我想做我女朋友，我想和你约会。 I'm feeling good, I'm feeling good, oh, I'm feeling good. I'm feeling good, oh, I'm feeling good, good, good. 没有想到一首歌曲会给你小鹿乱撞的感觉，但是它的名字真的就叫小鹿乱撞啊！ 真的吗？真的吗？这不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吗？ 好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R&B 以及呢 D-Day 带来的这首歌曲《小鹿乱撞》。我刚才说到了，我们早安家族的这个音乐库呢，现在又要开始充实和更新了啊！最近有很多这种 Urban 的曲风的歌曲，真的还挺好听的哈、啊。 嗯，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想要索取歌单的话，可以在每天中午之后发送"歌单"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哈。 哎， 我发现有很多可爱的听众朋友会发9月17号的歌单，不好意思，现在还没有这么智能，只能索取当天的歌单。 是，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那些莫名其妙引起的误会啊！今天呢，真是把我和这个静瑜笑的呀！我刚才好像是笑出了猪叫声吗、啊？ 就是那个关于田老师，你个卖红烧肉的老，给我打电话干嘛？ 接下来还有一条， 我这哥哥的这个也太可爱了， 超逗啊！那你说一下哈、啊， 他说我让我爸帮我买冰棍、嗯、说爸，那冰棍的名字叫非你不可， 记住是非你不可、啊。 然后爸没有买回来，他说人家没有卖的，我说不可能啊，爸、嗯、你怎么跟人说的？我就跟人说有没有个冰棍叫没你不行， 或者是不能没有你，想了半天啊， 冰棍叫非你不可，跟人家说给我来个没你不行、嗯、或者不能没有你，总之大概的意思就答对了。 是 是我上次看到一个有点类似的，他们说有一个这个相当于有点老学究的人嘛，去摊上也是老婆布置的任务要买菜哈、 嗯、 然后就说就秋风瑟瑟，只有最后一块这个肉在上面的时候，他说你好，请问有羊肾吗？什么羊肾、 啊， 什么羊肾，就他急得满头的，就是那个羊肾，就羊的那个肾脏，之后旁边人说 羊腰子， 把那个腰子给我，然后把最后一块腰子买走了。 莫名其妙引起的误会可以继续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嗯、 同样呢，今天也是我们的小视频 battle 大战，静鱼 VS 月月鸟小哥哥，你到底要站哪一队、 哎、 各位可以发送厉害或者更厉害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是的，厉害或者是更厉害。继续我们来看一下由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出品的动画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近日呢是曝光了最新的预告以及海报了哈。 预告片当中，平行宇宙的大门被意外开启了，那么6位来自不同时空的蜘蛛侠英雄 相遇。哎，你想这个超级英雄电影拍过那么多次，可是这次的这个设定真的是我觉得从一开始就引起我的兴趣了。来自不同时空的蜘蛛侠英雄，形象各异。 蜘蛛侠 对，而且就是碰撞在一起可能会令人啼笑皆非，因为来自不同的时空嘛，彼此可能都有一些自己的习惯啊，各种各样不同的一些技能啊。那新版的海报当中呢，是多位蜘蛛侠自由自在的飞翔在天际，然后发射蜘蛛丝欢乐玩耍。 哎呦，你们倒是欢乐满天空，蜘蛛丝谁受得了啊，是吧？ 对，蜘蛛网哈。但是呢，他们也是再次团结携手，又一次拯救了世界了。那曝光了新的预告之后，我们也是更期待蜘蛛侠平行宇宙可以早日定档。 是，这次呢，蜘蛛侠有六位，我觉得他们算是组成了一个蜘蛛侠的江湖。于是呢， 蜘蛛侠天团， 对，蜘蛛侠 138 Club， 哎，138 Club， 蜘蛛侠天团。所以呢，我给他们送了这么样一首歌曲，来自于赵牧阳，《陕北风》。哎，他应该是宁夏人啊，是不是？我记得印象当中，所以呢，给大家送出的是西北风味的一首《侠客行》，希望六位蜘蛛侠伴着《侠客行》来感受一下什么氛围。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六位蜘蛛侠只有1.38米的身高。 好了，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赵牧阳的这首《侠客行》，感受一下侠义的风采。 前面是高山，后边是大海，隆隆的北风迎面吹过来，不能够向前，不能向后走，让冷风吹心头，让冷风吹心头。 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Came here with a broken heart that no one else could see. I drew a smile on my face to paper over me. But wounds heal when tears dry and cracks they don't show. So don't be so hard on yourself, no. Let's go back to simplicity. I feel like I've been missing it. It's not who I'm supposed to be. Top of the world, right where I wanna be. So how can this dark cloud be raining over me? But hearts break and hell's a place that everyone knows. So don't be so hard on yourself, no. Be so hard on yourself， 千万不要对自己太狠了啊！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狠。像你昨天，为了你说钻一个坑，还专门把这个小皮套都脱了啊！ 我轻轻松，只不过就是脱掉外套之后，我跑起来更加轻盈而已。 好吧， 这是今天我跟郭鹏的小视频 battle 大战，各位可以发送一下厉害或者更厉害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今天斗图的小视频了。 是的， 那么别忘了看战队哈，看你到底支持鲸鱼还是支持月月鸟小哥哥呢？ 嗯，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说到的是那些呢你遇到的莫名其妙的误会。来看四宝的这个答案啊，他说同事呢托我从日本给他买了一把小刷头的牙刷，我买回来以后呢，他说怎么才买了一根，我不是要一把吗？哦，我才明白一把是一大把的意思。 对，你现在电动牙刷上用的那种替换的小刷头哈， 那我觉得这也确实有问题， 你用一个它用不了多久啊。 对，但是你给我买一把这也太虚数了，你应该跟我说买四个五个之类的，对吧？ 对对对，一把就会理解成那种量词一把哈。不过提到日本呢，想跟大家分享最近日本一个特别好玩的， 嗯， 哎，我觉得他们的这个规定我妈应该很开心吧。 怎么说， 之前我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妈因为长时间不在一线做，我妈是个护士， 嗯， 然后她扎针的技术就没有之前那么熟练了，她之前还是 是市里的这个扎针小能手啊，什么就是护理技术比拼第一名呢、啊、结果有一天给一个稍微胖一点的就是患者注射，一直没有注射进去，之后回家特别受打击，然后就想说练练，可是又没有人给他练啊，于是他就盯上了正在看电视把脚伸得很长血管凸起的我爸，说你给我练一下好不好我不在家里 好吧、啊、 但是如果我妈在日本的话，这个问题就很好的解决了。 嗯， 因为日本埼玉县埼玉市的一个医院最近想出了一个奇招来治理院内违规停车。 嗯， 违规的车主要么接受罚款，要么挨上一针，当然这不是随便打哈， 是、哎、 而是因为你知道就是很多的护士其实是没有地方去练习的，就像我妈这样的、 嗯、 所以你只要拿去给他们试一下就练一下就好了。 这个比较可怕，因为这个网友热议说，有人开玩笑说，那既然医院把打针作为一种惩罚的话，那想必注射的药物不会是疫苗吧。 这其实可能就是实习的护士， 对， 有更多练手的机会， 葡萄糖之类的，对吧？有可能、啊、 嗯，对，这个未经允许的擅自要停车的就罚款差不多600元人民币，如果你觉得600好贵啊、嗯、你可以选择去挨上一针。 对，而且我觉得一定要这个叫什么肌肉注射，就是 疼是吗？ 就是往臀部上扒一针。 你这种， 我小的时候一直觉得那个针扎过来，它感觉是摔上来的，那根本就不是扎进来的，是摔上来的，你知道吧？ 这也能说明现在这个违规停车啊，真的是占用医院的车位太多了，所以院方也希望赶快可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避免带来麻烦。 哎、 当然，希望扎针呢还是一个玩笑，还是希望就是说大家在停车的时候注意一下，不要违规去停就好了。 哎，是的啊，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样一条这个比较有意思的趣闻。那么最后呢，我们的今天的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尾声了，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今天早晨我们本市的最低气温呢是3度左右，将是今年入秋以来的最低值了，天气很冷，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了啊。 3度左右感觉已经是冬天的这个温度了，不过这是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所以大家感受到早晚还是比较凉的。不过今天呢阳光明媚，秋高气爽，刚刚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在朋友圈当中刷今天早上早起的这个朝阳了，颜色非常的漂亮。 嗯， 那么气温缓慢回升呢，也是有利于交通出行的，大家也可以适当的户外活动或者开窗通风。 是的啊，那相对来说呢，这个16号到17号左右的时候，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那个扩散的条件是比较好的，所以到时候呢，可能呢这一波气温的这个低气压值呢，就可能会慢慢消散了，大家去期待一下。好了，这是今天为你送出的全部内容，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最后一首歌曲为你送出的是 MC 哈大刚刚在落下帷幕的这个叫什么中国新说唱当中。他们拿到了最好一名，但是我觉得 MC 哈大哥这种一直在这个嘻哈界去耕耘，或者是一直努力不断去前进的心，我们还是要去以资鼓励的。来听到的是他的 好厉害、啊、 对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流星小夜曲》。 今天的厉害和更厉害，你到底 PK 了哪一位呢？我觉得我赢了。 好吧，请大家继续来锁定一下 FM 9 7 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那我们明天再见吧，明天告诉我们到底谁更厉害，好不好啊？ 明天见喽， 明天见。下去，他顶住压力，为了人口饭吃，他暂避站在街角等守岁。的路人为了生活，他可以忍，最寒冷的冬天就快过了，再撑一撑，那扇铁门的背后只有一盏微弱的灯。总是遗憾的说，他又能改变什么？仿佛早就木已成舟，早就习惯了这种生活，图个温饱之外有什么好埋怨好蹉跎？他苦笑的说，他的人生早就被错过，他不想再多说，为什么他入这一行又能够做多久？他不知道那些伤心的往事为何总是忘不了又放不掉，抬头他看到拿着一本复杂的地图，怎么会偏去不找一条简单的路？喜欢点着蜡烛等待幸福，不许哭，温柔伤所有被伤一处。当他的年华天天老去，那些烟花世界就像老的杂货店，面试渐渐倒闭，到处都是星星，年轻的便利店在竞争生意，在这个红绿灯社会的哪一层，下面的人在应城，上面的人找你们，这附近新盖的住宅他又高了几层，像自由女神变身的女人，仿佛两个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旅程。他的身世就像个谜，他不曾提起他那真实的心和名，活在这个城市的角落里，他陷下去。如果 life is a 戏曲，多少人抢了你，而现实有了你一种，他们迫不及待想要赶快把你移走。他总是哼唱的这首歌，最爱的那一首，今夜不止流星，是流星雨在这片星空。拿着一本复杂的地图，怎么会偏